他张开月牙形的大嘴，里面布满尖锐的牙齿，身体扁平如一片叶子，湿滑的液体是他流出的精魂，第一次在这个处女的身体里成胎。他正在观想，粉色的龙船花在池边相互搭叠，又做小伏低，传递未成形的词语。绿色的铁线蕨刚刚醒来，从结合的肚脐分离，产生微小的原因。矮小的亚马加花则在闪光的泥土里建了一座信号发射基地，连接着快速移动的树木。白色的马蹄莲搅拌纯裂的液体，在喉咙状的器皿里，新的名词就将来临。一群水蛇跳跃，想爬上来咬女人的脚。鱼尾摆动，触角开始发出悠悠的微光，亮起，熄灭，亮起，熄灭。蛇们窜逃。右边是一个网球场，一家三口着统一的白色服装和白色棒球帽来到岸边，两位站立，一个蹲下，歇气，就食，喝着透明的红色饮品。天色渐晚，像一幅刚刚打印好的新鲜家庭照片。如果有人现在把这瓶红色饮品放在暗绿色的草坪上，一个小事故就是，诱人的红色果实会从芭蕉叶里探出他们的脑袋。铁线蕨刚刚醒过来，彼此还拴着肚脐。